多平常，我可以推开过往，我多能撒谎，谁能推开过往，句是句的句，装是装的装，听无常胡坦荡，生是生的生，忘是忘的忘，不打量，别打量，你看花儿多红啊，小花一般散落地上，你看时间朗朗有光照，留了树荫送我乘凉，你看你拉住我的模样，你别慌张，你如此慌张，你看十里繁华长街长，看满荒唐写纸上，去走过的地方，跟无事一样，捡起路过的月亮，雨是雨的雨，光是光的光，都无常都坦荡，生是生的生，忘是忘的忘，不打量，别打量，你看花儿多红啊，小花一般散落地上，你看时间朗朗有光照，留了树荫送我乘凉，你看你拉住我的模样，你别慌张，你如此慌张，你看十里繁华长街长，看满荒唐写纸上，你看花儿多红啊，小花一样散落地上，你看时间朗朗有光照，留了树荫送我乘凉，你看我盼着你的模样，我没假装，我不会假装，你看十里繁华长街长，看满荒唐写纸上，谁坦荡。